就是他收录的诗词会比较多，然后我们也不会就是检索书籍肯定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我们通过网站去检索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然后我们进到这个网站里面，天哪，没有这些诗人是谁啊？ 就是我刚才那个概念嘛，不是百分之一的概念，而是千万分之一。对啊，我都没有了解到。对啊，就是我是学文学出身的嘛，所以我们还是有中国古诗词鉴赏这门课程的。我们新闻专业也有。对，然后呢，上完这门课，大体还是会去学一些比较偏一些的，偏一点的古诗词。 啊，都学了这么多了，还是有那么多不知道的，还是有那么多不认识的诗人。哎，其实你看，做一份工作啊，就是就像我自己做乐享生活一样，包括明年我们要去转战下午的乐享下午茶，都一样。这就是曾经的一个，这叫文学家还是什么说的，就是大概的意思是说，知识啊，它就像画了一个圈儿一样，当你把这个圈儿画得越大。 你以为自己拥有的知识越多的时候，那么圈外你没有，你这个接触面就会变大，意味着你会发现自己在圈外不了解的知识就会越多。其实就是这样了。那传统文化也好，古诗词也好，就是这样。在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的跟30同学一起来聊一聊，在2018年那些打动你的，让你又重燃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这些信心和兴趣的综艺的节目都有哪些？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微博上面可以 来看图，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稍后见。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VI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这里是猫咪电台，城市再大有你不怕。12月21日至1月6日，开心麻花推荐高堂音乐喜剧《恋爱吧人类》全新升级与你见面，地址礼堂甜蜜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哦。 哎，宝贝儿，逛街去啊？又逛街？你们家不正装修呢吗？哪儿来那么多时间？ 交给全包员啊！一次选择，一站选购，一口价格，一点不操心。这才是传说中的整装。 花多少钱能整了？900、990就一平米啊！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齐了。 那你家8室平，8万就够了呗，比你预算省不少呢。 4000666886，家装必须全包员啊！4000666886，不如就去逛全包员吧。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之，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只要 991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登区窗帘也配齐，打4000666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4000666886是40006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秋风送爽，登长城坐好汉，承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62，温都 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四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88。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 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 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国博27在南，首选手机百峰，3500668，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乾隆的诗的这个数量摘出来了，但是好像三十同学有话要说。 对， 因为有人说这个陆游9600首诗啊，这个乾隆是39340首啊，都是很高产的诗人了。 对，这个听众朋友啊，就前两天我刚好看了一本乾隆的书，所以就拿出来就是 显摆一下。 对，拿出来现学现卖一下。就是我看的那本书里面呢，他写的是乾隆现在收录，就是我们已经收录的乾隆的诗有43000余首。 嗯，有出处能够证明是他写的。 对， 43000多首。 对，43000余首。那我们 这儿还有4000首没进去呢。 我们再来一个数据来看一下乾隆到底这一生怎么写了这么多首诗。大家知道《全唐诗》吧？ 嗯， 《全唐诗》啊。《全唐诗》收录了多少首诗呢？收录了48000多首。对，乾隆只比《钱塘诗》《全唐诗》少了5000首左右。 这样说来啊，人家真的是个很勤勉的皇帝。 对，乾隆 上朝啊，然后有一点自己的生活娱乐，剩下的时间都在写诗。 对，怎么说到乾隆？对，乾隆确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对对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皇帝。 哎，那这件事情啊，也是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也是去这个台湾故宫的时候啊，看到了嘉庆，因为他会分时段去展出，各个朝代的这个，我当时看的是嘉庆展啊。其实大家对于这一朝呢，可能没有太多的，不像去细说乾隆这样细说过很多，但是呢，他就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有一个，大年初六，嘉庆朱批的一个奏折，然后呢，旁边呢，就是因为你会听导览嘛，啊，导览里边就会给你介绍，其实皇上一年当中啊，我们老觉得说过年放7天假，你都觉得短了是吗？初七上班。啊，我一看，我说这皇帝初六就在批奏折了啊，这不容易啊。然后那导览里说，其实皇帝只有年三十的晚上和大年初一，是可以不上朝的，其他全年的364天，人家都是要上朝的。你现在还觉得自己工作很辛苦吗？ 是啊，以为当皇帝很容易吗？说下江南就下江南吗？ 对，这个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去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你看我可能是通过去看一个展，听了一个导览， 对， 我这个知识点我记下来了。那大家可能也会是通过去看今年有流传啊国风美少年这样的电视节目， 对， 去知道的。当然了，你们也有可能是听我的节目，获取了一个知识点，这都可以。但是呢，我们只是通过一点点的抛砖引玉吧，我们都是抛了一些小砖块，希望可以引起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兴趣。还有我们的微博上面有人说喜欢成语大会这一类的节目，老少皆宜，不乏趣味性，期待会继续。哎，你不喜欢今年有流传吗？ 对啊，不喜欢今年有流传吗？不喜欢加油向未来吗？ 毕竟我们也要说一说三十同学已经接触过的曾经自己做过的这些节目。说到今年有流传，在明年2019年的一季度也会跟大家再一次的见面了。 对对，目前暂定的还是一季度嘛，就是年初，大家有可能会在吃年，不对，不能说吃年夜饭，应该说是大年初一吃晚饭的时候有可能会见到， 就各种家庭聚餐的时候吧。 对， 都会有机会。哎，可以一起，大家聚在一起，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你说春节的时候跟家里人聚在一起聊什么呢？ 对呀， 对吧？哎，这当然要聊一聊这一年的变化，当然了，我们也不要老是聊一些催婚催生的话题。 对，其实就是来调节一下，来调节一下家庭有可能产生的内部矛盾。 哎，你说以后父母呀、七大姑八大姨啊，会不会看完了《今年有流传》以后，哎，他们不用很直白的语言来催婚？ 来催婚， 这是哎。 有没有梦里寻他千百度啊？ 你看为什么是2只黄鹂鸣翠柳呢？你一个人不觉得很孤单吗？人家鸣翠柳的时候都要2只在一块儿。哎呀，这个你看太有文化了，也是个问题啊。我们怎么去回应一下？这个时候呀、你要多学一些这个诗词以应对。 啊，然后我们还要给大人们再解释一下，然后跟家人们再解释一下，哎，为什么是这样的？曾经你在做经典咏流传的时候，接触到的一些你肯定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诗人的诗，来给我们吟诗一首。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诗， 或者是这个诗人你可能听说过，但是哎，这首诗， 其实 或者这首诗又给了你一些新的解读吧，我觉得也有可能。 哎，这个我还真的是就是想说一下，这一点我还是很想说一下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在第一季的时候做陈彼得先生的时候，然后这一点让我觉得感触很深。陈彼得先生他算是他自己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和辛弃疾的神交，知道，就是神交。就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但是我能从你的诗里获得你的一个精神世界，我们可以从精神世界做朋友。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当代人在诗词当中能找到的最高境界了。就 前一段还有朋友建议我跟李清照做一个神交呢。 啊，那不就是三十同学吗？ 哎，其实这也是啊，就是我们可以有时候你说文化到底我们从哪个方面去切入它，从而和你的现在的生活呀，和你现在普通的这个社交去产生一个交集。 对， 也可以这样。 你看像王维他在《人间词话》里面说嘛，人生有三个境界，这三个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又开始卖弄我的文采。独上高楼，对，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个人生境界。第二个人生境界呢，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对，那第三个人生境界是什么？众里寻他千百度。那就是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其实你真正的去理解这三句古诗的时候，那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这是一个纯写景，纯就是借景抒情的诗。那在王国维他为什么把这个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当成人生的第一个境界，他其实是有自己的解释的。就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我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自己人生的一个轨迹，就是我要给通过站在我人生的一个高度去看我未来人生要怎么走。就首先 翻译成白话，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对， 也要时刻的想一想啊，有机会去想一想自己要往哪里去。 对，没错。那这个其实就是王国维先生他自己的一个理解了。他其实如果换成我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理解，我可换成他，就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所以大家也再去理解诗词的时候，也可以像王国维先生一样，就是我没有必要非要去理解他诗人到底要阐述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去理解他字面的意思。对。 但是其实在做经典咏流传的时候，我也理解，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说他喜欢成语大会，因为他后来又补充了一句啊，因为我就说为什么不喜欢，难道不喜欢经典咏流传吗？他说更喜欢更纯粹的文化。我对他这句话的理解呢，可能是他觉得说原来我们说成语也好，诗词也好，它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我们叫语音吧，是吧，这个字。那我只想就通过这个形式你就给我解释一下是怎么样。然后呢，经典咏流传因为它是通过一个唱的形式，因为这个咏嘛，歌咏是吧，我们这个节目的名称当中大家也可以理解这个意思。所以这位听众他喜欢更纯粹的文化，我的理解是他觉得那你们加入了你们自己的理解。 对，我们加入了一些当代的解读， 对，而且是音乐人的一些理解。 对， 那之后 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纯粹了？作为导演组，你们要怎么来给自己做一个推荐？ 对，其实刚刚这位听众说的更纯粹的文化，我觉得他可能是想的是，他的想法应该是，我整档节目我看到的只是一个文化的东西，就是我看到的， 我们就这个诗就谈这个诗就好了， 成语就是成语，诗词就是诗词，我成语大会和诗词大会当然都是一个接近答题类的节目嘛，那他这整个的节目内核里面也就只有诗词，只有成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故事，当代的故事去贴合， 解释的部分比较少了。 对， 其实诗词大会也是这样啊。 对， 你会觉得量上来了。 对， 但是我并没有理解，反正我看完以后我很多我是不理解的，我只是感慨，哦，太厉害了，就一直， 对对对， 太厉害， 没错， 全程就是这样。 但是我要纠正一点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诗词，不管是汉赋、楚辞，还有说我们唐诗宋词，他创作的基本是什么？他创作的基础，他用来做什么的？其实就是用来唱的。对，我们其实整个经典咏流传呢，就是把中国古诗词，不仅是诗词了，诗词赋。对， 对，以前我们说到赋。这个也是这个概念，其实 对，其实就是还原它本身的一个功能性，只是我们现在用年轻人或者用当代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用金谱，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谱曲方式，去还原它。 工商绝句而已。 对，以前就是古谱嘛，对，但是现在因为古谱现在还没有完全复原，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拿到很权威的古谱，就是。所以我们还是更偏向于用当代，用自己，用我们现在年轻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让还原它本身的功能。 对，这其实是这个年代它进步到什么程度，我们怎么再去看待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问题。 对， 原来它的一部分的功用，诗词的一部分的功用，也确实是。也丰富了当时人们的业余生活。你说也不是所有的，第一不是所有的诗词都被流传下来了，也不是所有的诗词都能够登得大雅之堂，说我们最后集结成册。当然会有很多民间的，像现在我们也有听众给我们写打油诗呢。 对， 那你说那些打油诗，他会在当时可能被大家来传颂也好，传唱也好，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原来诗词的其中一个作用也是被唱出来。 对，没错， 只不过和我们现在唱的不太一样而已。 对，而且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很多就是我们就是比较熟知的诗词，也有很多偏一些的诗词，那这些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诗词就为我们熟知？李白的诗词、杜甫的诗词、杜牧的诗词，对，这大李杜、小李杜的诗词我们就很了解。那像更偏一些我都不知道的诗人的诗词，为什么就出不来呢？其实还是因为一个传唱的原因，传唱度，它在古代的时候，如果这首诗它更适合去谱成曲，或者更适合去传唱，那它就会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对，一代一代传唱下来，就是我们。虽然也会有文献可考，对，我们从文献里面去找一些诗词出来，但是很多诗词还是，为什么现在有的诗词有好几个版本，就是因为它传唱的版本不同，对，它传唱下来的版本不同，所以我们就收录的版本就不同。 对，而且你说到这个传唱啊，就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因为这个《甄嬛传》而火的这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但是我看过很多版本说的是愿得 一心 人。 对， 好，那就看你怎么去理解。 对， 当初这个诗人他说的这个一人心和一心人的， 没错， 这个确实在他流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曾经被谱成曲啊，被古曲给唱出来，他可能就会流传的久远一些。 对， 但是传着传着，他也有一些意思上的一些改变。 对， 那我们做这些 很有文化类的，或者是说传承国风、传承经典诗词的这样一个节目，其实真的也是为了让大家，哎，我们再去追根溯源的去探寻一下他当初最有可能的那个版本是什么，或者是我们让一些专家学者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考证一下当初是这个意思，我们再去更准确的学习一下中国传统文化。说到这儿，刚才三十说到的这个蓦然回首啊，那人却在灯火。